我想要走在老路上，这是我太执着。 没有

己未开口，泪先流，无时在心头，回不去的愁，不变的是你依然要走，哦，命运为何要将你我左右，这多是个秋，总是让这里为你守候，难忘那天的邂逅，刹那间这世界我已拥有，每一次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恨不得给你我的所有，也曾经有埋怨有怨尤，如今只剩下无尽温柔， 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，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人却无法喜欢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，喜欢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

漆黑，流泪也完整。

从前。

我的疯狂，你的天真，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 Thank you.